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现在听到这个音乐，在这个礼拜好多人都在说好舍不得电影配乐大师 Ennio Morricone 刚刚过世，然后他留给世界好多珍贵的音乐作品，每一首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这是电影《新天堂乐园》的配乐。世界上爱音乐跟爱电影的人好多，现在今天我有做预告，我们今天节目要请到一个朋友的，应该算是第一次来声音纺织机，不过他已经似乎陆续来过爱乐电台其他节目，我刚刚有私下询问各大主持人，他都有上过他们的节目，让我们欢迎查拉林查拉。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应该叫你查拉还是叫你本名？ 叫查拉就可以了。 因为查拉就是我说的眼中的传奇连友，就是我虽然很少在脸书上活动，但我还是会看朋友的动态，然后但是查拉动态每次大家都应该怎么讲，惊为天人，然后常常会发出很多令人深省的短文，短句子，非常震撼的。然后查拉他自己呢也是在造次映画工作，在此之前你们是在翻面映画，其实都是专注在发行音乐的电影作品。那你要讲讲你为什么会开始从事这个电影音乐电影的这相关的发行的这个计划呢？ 这应该说在前一份工作啊，不算音乐电影发行业的话，前一份工作其实做了10年是在音响产业，以前是作为音响的评论员，就听听音响写写评论嘛。那大概做了10年，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计划在35岁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个检查点，就是要决定说以后要继续做音响评论员呢，还是要趁还有机会闯一闯的时候，给自己5年时间，也就是40岁之前要确定自己是否有这个资格跟本事出来闯一闯。那当时其实也在想说到底自己人适合做什么，那我非常知道从小到大都是照我自己的意向在决定我自己的人生啊，家里是不给我任何的压力或意见，那我自己非常了解说我喜欢音乐，那我希望从事的都跟音乐相关，所以在音响产业里面我可以每天都听唱片嘛，因为听音响一定要听唱片啊。但我当然不是说听蔡琴怎么不好，但我听音乐比较广一些些啊。那我当时决定出来闯，那出来闯到底要做什么呢？如果做唱片发行，我觉得会饿死。开 Live House 会饿死，做唱片经纪品牌会饿死，做录音室会饿死。想想东想西，我觉得音乐产业在台湾到底还有什么是我能做，但他人不能做的？那因为在过去我有另外一个身份比较隐晦的是在写影评啊，虽然这几年没在写了。那我很酷爱看电影嘛，那对音乐电影其实我也算有些涉猎，而且甚至是台湾都还没引进，我就大概知道说国外哪里已经有这样的片子，那我自己找到片源看啊，虽然现在是正版发行商啊，但过去确实也是找到一些片源看嘛，那后来当时就决定了，好，那我来做个音乐电影的发行商，因为台湾没有人在专精做这一块。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好，这个符合我刚刚所讲的，只有我能做，但是别人不太容易做，所以呢，就毅然决然成立一个片商，那跟朋友合伙啊，创设了翻面映画。那当然，因为去年12月底的时候，因为这个事业在股东们眼中看来好像无法成为个事业啦，所以股东们他们是决定不做了。那我是觉得还是要坚持到底嘛，就是我给自己的门槛40岁啊，所以我来说我再给自己1年半的时间，所以就出来做一个 side project， 翻成中文把它翻成造次嘛。就是大概整个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子。 你很恐怖，因为你讲到说你以前是在做音响的这个评论的，就是我听其他同事说你对于这个声学啊的各种的研究啊，电学等等都超级厉害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两种串流软体播放的为什么会有前面会有个爆音，其中一个会有爆音，下面另外一个不会有爆音，你就告诉我答案，就是很简单，就是其中一个没有爆音是前面它是 fade in， 后来才知道的确是如此。 是， 就这种事情在你眼中都是 很简单的吗？ 那毕竟在一个行业，我觉得任何人啊，任何职人，这是职人精神啊，就任何人在同一件事情钻研了十年，他一定必然成为专精嘛。 嗯， 啊，在外人眼中看起来会觉得哇，这好厉害。可是在这个行业里头的人来讲，就可能是司空见惯了、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隔行如隔山，那每一行都有他自己的专门学问，就是说。反过来讲，我们只要好好做一件事情就好了。所以过去在音响产业，我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但花了十年时间有认真在钻研学习，大概也都知道一些美感了、 而且你在北艺大有教书，然后刚才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来宾谢宇威已经不小心先来了，他就说这是我老师，因为查拉是宇威的老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太厉害了。对啊，查拉就是这次这个赵庆化你们发行的这个新的影片叫《战地石英路》，我有稍微先预告一下，就是这就是一个女歌手，就是 PJ Harvey， 她的应该算是以她为主角去拍摄的音乐纪录片。那在此之前，我想先放一首 PJ Harvey 的音乐，还是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她，因为她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创作音乐人。 在台湾其实对 PJ Harvey 的认识我自己身边的所有的爱音乐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这人的名字，但我的观察起来真正了解他或者说对他的作品渗透很深的并不多。其实真的并不多。那音乐圈不一定是摇滚乐圈啊，爵士乐圈、古典乐圈也常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我们都知道知其名，但不知其所以然嘛。 对， 那 PJ Harvey 其实就是这样的属性。那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做的音乐电影的主题，就是说不是一定要做大 icon 啊。刚刚讲 Annual 他这个大 icon， 他有纪录片啊，我们还在争取啊，争取了三年，到现在他音乐版权还没搞定啊。那 PJ Harvey 他就是属于这样的特性，就是大家只知道名字，但不知道他的背景。那如果要简单讲的话，他其实他是英国人。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他是澳洲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定因为他前男友的关系啦。我 他前男友就是 Nick Cave， 对 Nick Cave 跟 Bassett， 那因为他们都澳洲班底的，OK， 那他其实是英国人，那他从小其实是 Eric Clapton 的歌迷，OK， 那也是很多乐器的演奏家，就你看他专攻的乐器，或他早年的演出，甚至他有一张专辑几乎全部乐器都是他做的。打鼓、键盘、吉他、大提琴演奏，全部都他自己来。2005年那张专辑《Who Her》吧，应该是那一张，那一张是比较奇特的一张专辑啦。他一个人包办全部的乐器。OK， 所以他的成长背景其实是他最早还是以吉他手出身。那在91年的时候，他跟两位创始团员，当时还叫 PJ Harvey 乐团 ，PJ Harvey Groups。OK，那两位创始团员做了第一张专辑哦，《Dry》。那当时在当时的乐风，这样的专辑应该说比较唱女性情欲，用比较暴力的方式，比较直接有攻击性，那歌词也写得非常的露骨的方式，它让远在美国的Colin Love， 就是那个 Kurt Cobain 的遗孀，OK， 他当年他听到这种歌，他觉得哇，英国居然有个女性这么呛，而且他自叹不如。我们都知道 Clean Love 已经很呛了， 对， 很泼辣了。当时的 PJ Harvey 是这样的特性。可 是 他这样的属性其实只存在于前两张专辑啦。他第二张专辑其实就是大家都耳熟的，就是比较红的一张嘛，就是专辑封面是他甩头发的那一张，就 黑白照片在浴室里面拍。 对啊， Read of Me 啊，那一张其实大家都认识专辑，却不太知道专辑里面的歌是什么。所以它是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封面，它据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五五张先生啊，成品音乐馆五五张先生来讲啊， PJ Harvey 的专辑的黑胶卖最好一定是那一张，因为它摆在房间里是很好看的专辑封面。OK， 那其实在前两张它还是比较暴女形态，可是呢大概从他拿水星奖最知名的就是 Let England Shake 那一张，他慢慢的把他的女性情欲收起来，然后他的创作元素去找英格兰的历史，所以让英国震撼，他找英格兰历史，用英格兰 古代的故事去讲现在的不公不义。所以那一张当时在水星奖是就直接拿到水星奖嘛。 嗯嗯。 他拿到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他创作已经开始没有再像早年那么的暴力。 嗯。 而是开始在找社会议题。 对。 找历史。他拿了他 Let Anger and Shack 得奖完之后，他突然人不见了。 嗯。 人就不见了。人不见其实没什么关心他人不见了，因为他这个人很常不见嘛。 对。 啊、四处找他创作灵感嘛。他人不见了，然后在2016年突然间交出了一张专辑，大家才知道他原来他在2012年之后跑到阿富汗，跑到科索沃，跑到了华盛顿的贫民窟， 嗯， 那还有其他地方，还有马其顿啊哪里，只是 这部纪录片没有剪到那一些片段，可在 MV 是有的。 OK， 他就在花了3年多的时间到世界各地，他觉得哎，我去找历史不如我就找当下，当下还是有那么多不公不义， 嗯， 或者说他觉得全球化经济发展下还是有剥削的一群，战争还是在发生啊，所以他就亲自到现场蹲点， 嗯， 去观察人家文化，去学习人家乐器。所以在他2016年发行的这张《地下希望工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配器的想象丰富了。嗯，可是它配器的种类是非常特别，所以我们喜欢听音乐，我们有时候会猜这什么乐器，这什么乐器。嗯，在2016年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还不太知道里面多音色了。 对， 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那个乐器，这是那个乐器啊。 嗯，就声音跟那个乐器的样子都对起来了。 是。 然后这部片子真的我觉得很特别，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然后但在之前我想就往回溯，就像你刚刚说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比较是豹女的形象，因为如果不是杨九颖的乐评妹妹，好了，乐评这人的话，我不会知道 PJ Harvey 的。就是在90年代真的有好几个很具有象征性代表性的女性在那个时候推出他们的作品，然后都是以我们说的这个形象出现，然后很具个人风格的。我们就先来听 PJ Harvey 的就是那张我们说很经典甩头的那个黑胶唱片的里面叫 Read of Me。Don't leave 太精彩了，这个是 PJ Harvey 的应该算是真的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 Read of Me， 但事实上就像查拉说的在台湾也并没有真的很多人听过他的东西，然后一直到后来他慢慢的转型，然后因为战地石英路这部电影关系啊，所以我才发现，我就上去搜寻那个摄影师，同时也是导演， 是 就是叫做谢莫斯莫菲他的网站，才看到原来就是他跟 PJ Harvey 他们在 Let England Shake 就已经开始合作了， 其实他们合作很久了， 就是因为这个摄影师他本来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像新闻报道或者是战地摄影师， 是， 所以当他遇见 PJ Harvey 的时候，然后似乎我觉得那个气味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在 Let England Shake 之后，战地石英路，A Dog Called Money， 然后两个又继续合作电影，好特别哦，我们先来听那个 Let England Shake 好了，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我们节目有个朋友，就是叫那个乔治，他真的是英国人。他就是上次来放一下他喜欢的英国的音乐音乐的时候，他就特别放了这首，因为我觉得英国人好像都有一种，我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我就是以乔治来认识英国人，就是超级灰色的，就是比较容易有悲观的想法。 天气吧， 对， 天气吧，还有食物难吃吧。 但是即使住到热带岛屿的台湾，还是对于当时是因为要脱欧的关系，所以乔治他就特别就觉得他很失望，他觉得不该脱欧，所以他那时候就选了很多他认为可以诠释某些英国历史的。所以我一直以为 PJ Harvey 就像你说以为他是澳洲人，其实他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在那个战地石英路的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也是他挺阴沉的样子，就是在穿梭在那些，可是他早期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他虽然娇小，可是有一种很热烈的那种那种情绪在里面，然后好像也有点很性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的人跟他的音乐魅力真的都很强烈。 是啊，他蛮复杂的啦，这么复杂的人格特质跟音乐属性啊，对于爱乐者来讲会很难研究。多数乐迷会比较喜欢单一属性的，创作的面向是狭窄一些，简单一点，明确一点，不要突然间变成这样子，变成那样子。我觉得爵士乐难推广在台湾也是类似的道理嘛。 太多变了， 多变的对大家来讲要花时间做研究了。那 PJ Harvey 他的状况也是类似了，就是他早期、中期、晚期的创作风格实在变化太大了。OK， 那刚刚讲到 Let England Shake 这一张，其实讲到灰色，我觉得这两个字的形容这张专辑会非常好。那其实本来就是拿英格兰我们讲英格兰的一些历史背景来讲当下情况，而且执政者非常 foolish。那其实它的概念是这样。 好 ，OK， 那这一张在当时真的叫掷地有声。在英格兰或英国当地，这张专辑很多歌的歌词在台湾的情境下是看不懂的，在英国人的情境下是完全能理解这张专辑在唱什么。所以那一年的新秀这么多，可是这张专辑最后拿了水星奖，因为大家就觉得他的音乐连贯了整个英格兰的历史，并且以古奉今，那音乐面向做得非常的精彩，就是如果我们单纯就从编曲角度来看的话，它变得非常的漂亮。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 PJ Harvey 的 Let England Shake。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林查拉，林查拉同学，林查拉老师，在北大教书的老师啊、其实非常年，我不能说非常年轻，我假如说人家非常年轻，人家说不不不，我已经什么三十几岁了。然后呵呵没有，我意思就是说，先不要谈论年纪这件事情，但是就觉得查拉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觉得也算是真的是算是音乐跟电影的工作者，特别是你们在发行这些跟音乐纪录片或音乐电影相关的影片的时候，引进一些。我觉得都是爱乐人会非常喜欢去看的，而且很好奇的一些电影。那这次的 PJ Harvey 的《战地十英路》，刚才有讲到说，其实他就是跟导演，也就是摄影师，非常有名的新闻摄影师，谢莫斯莫菲，他们一起到阿富汗科索沃还有华盛顿去拍。那阿富汗跟科索沃的确真的就是战地，而且我知道导演他自己也是在因为一系列阿富汗的新闻报道摄影而获得了大奖， 是 就是新闻摄影大奖。 是， 然后但是到华盛顿，其实他谈的并不是战争的问题，而是种族问题。就他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这些地方现场采音等等，都呈现在纪录片里面了。 是的， 你要讲一下那个时候看到这部电影，你为什么会直觉就觉得我想要买这个片，然后让台湾的观众看？ 是在上个时段里面大概有讲到我选片的的偏好啦。当然一家公司要活下来，你必须还是要有一些人脉做的片嘛。就是大概我会用一季一季的概念来看啊，就是有一季里面有一部片能养家活口，那就可以让我允许有一部片可以任性。那 PJ Harvey 这部片其实在买的当下就已经很明确知道它不可能是赚钱的片，但它是必须推广的片。因为既然我们大家都明白 PJ Harvey 的名声大于实质，就是我们对他的认识都在于名声，但是我们不太知道他的实质内容是什么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用透过电影的大众传播力量啊，让大家去认识 PJ Harvey 这一个人。不敢说这部纪录片就可以帮助各位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就直接认识 PJ Harvey 这个人，但是他是一个敲门砖。 对， 就是我们看了这部片之后，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身为一个创作者，他是这样去寻找灵感，他是这样去设身处地，然后去找出啊他的音乐想要表达什么。好，那回到刚刚的引言哈，他跟 Seamus Murphy 的合作，其实刚刚上档的时候讲到，他在 Let Anger and Shake 的时候，他们就合作，当时就合作 MV 啦，就从 MV 开始合作起。那 PJ Harvey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创作者。在于说他如果跟一个人合作有默契，他就跟他一起合作下去。所以其他生命当中他跟很多人合作了数十年了。 对。 所以我非常可以笃定他跟 Seamus Murphy 可能会合作下个十年下个二十年。因为 Seamus Murphy 这个导演，这位导演他就是常年以来专攻于什么战地摄影啊，各种面向齁。所以其实这部片的计划原先一开始是 Seamus Murphy 他要去华盛顿特区拍贫民窟，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美国大选 哦。 那美国大选在上任奥巴马的时候，奥巴马执政时候，在首都华盛顿的贫民窟，片中有讲到嘛，就华盛顿居然没有地铁。 对对对对，特意不安排地铁， 特意不安排地铁，原因就是说不要让黑人可以搭地铁到白人社区， 对对， 所以那一个地方就一条河的距离，没有地铁，一条河刚好分隔了贫民窟跟白人区嘛。OK， 那其实当时这个计划是他们发现了个问题，是奥巴马为了解决黑人居住不正义，所以呢，他们提供了一个居住的社会正义方案。就导致了黑人社群没有钱付那个最低最低的房贷，就是使用者还是要付费了，可是他们黑人就是付不起那房贷，然后导致那个社区出现了另外一种问题，所以呢，当时 Seamus Murphy 他是为了做这个专题全面摄影，摄影完之后 PJ Harvey 知道这件事情，那他那个时候拿完那 Anger and Shack 完之后，他在想的是下一章他要讲什么事。我已经讲完因果了， 对， 接下来我要讲什么？所以他接下来要讲的比英国更大的东西，什么全球了。他听到 Seamus Murphy 这么讲，他就跟他去，他跟他去完之后，他觉得， 是有趣的一个议题。 嗯， 那 Seamus Murphy 当时他还有其他案子，阿富汗啊、马其顿啊、 嗯 啊、科索沃啊等战地，所以就这样子，他就要跟着导演到处跑，到处跑，到处学， 嗯嗯嗯， 到处去观察。那到哪就跟我们一样嘛，我们去哪就会去唱片行，可是对 PJB 而言，到哪就会去学乐器啊。 对对， 所以他已经从二十几样乐器到他现在可能专攻三十几样乐器都有可能了。 嗯，中东的乐器啊什么的， 中东乐器太多了，嗯、在片中里面出现了一些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哦、什么名字， 很漂亮，而且发出声音，然后跟那个演奏的方式都以前都想象不到的。 是啊，嗯、是啊，所以 PJB 器这部片这个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 哦，原来如此。 是，那当时我看到这部片之后，我非常记得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啦，就2006年听《地下希望工程》这张专辑，当年那个绿霸胡志平他要写评论，哦、那我还特地拿出来看，跟我的听感我一对，我觉得嗯，我听不出有这么多的东西， 嗯， 可是我。看到这部片，其实去年我注意到这部片出现在市场上，然后就去联络了片商，那也拿到了试看片，看了第一次，我第一个感觉是，我要立刻拿2016年这一张《地下希望工程》再重听。 哦， 重听完之后，我才知道说，我长久以来一个听音乐的习惯，我现在听不懂的，或看书的习惯一样，我现在看不懂的， 嗯、 我不会判断成是作品不好，而是我还不够深，嗯、不够高。所以呢，过了三年之后再听了，因为这部纪录片，再听那张专辑，听到了很多东西。 嗯， 原因是我总算知道后面的典故是什么了。OK， 所以这部片其实它某方面也交代了一张专辑诞生的过程， 嗯、 以及创作者如何转化所有所见所闻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有事情，最后变音符， 嗯， 最后变歌词，最后用他自己的方式唱出来，啊、用他的想法，用乐器把它编出来。所以当时看了这个之后呢，我觉得不止这部片不只是要让大家去认识 PJ Harvey 这个人，也同时可以看到一个所谓创作者的处境。 嗯， 创作者在创作的当下他是怎样的敏锐， 嗯， 以及他有怎样的想象力，最后是怎么执行的？因为片中有一大篇幅都是在录音室 里面 状况嘛，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它的面向是广的， 嗯， 创作、制作。啊，创作前的前期的观察、填调， 嗯， 等都有，所以我蛮喜欢这部片的原因就在于它面向是广的，而不是一般有些音乐电影就歌功颂德一个人的历史。我们已经知道他很厉害了，不需要再跟我讲他很厉害。 嗯， 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子，只会讲很厉害的片，我反而都不会买。 嗯嗯嗯， 再大 icon 我都不会买啊。 嗯， 如果他讲的是我们看到的光明面背后的黑暗面，或者说创作者他是经历过怎样的苦难。怎样的大起大落，我就会喜欢这种片了，因为我想知道的是，我们都生下来都是人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最后变半人半神，我们还是人？我想知道这种差别在哪里嘛？ 嗯， 所以这就是买这部片的原因了、啊。 哦，因为查拉感觉真的就是对什么事情都非常好奇心，然后如果真如你所说，你就先听了唱片，再看到这个纪录片，而且我觉得顺序很重要，就是。原来是这个导演他自己就是个战地记者，然后 PJ Harvey 跟着他，而不是 PJ Harvey 说我现在要做一个什么战地音乐报道，并不是这样的。 是， 然后而且就像你提到的，在里面有很大一段是导演特别安排，PJ Harvey 在录音室里面跟乐手创作跟演奏的时候，他是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的，是可以让观众进来看，来参观，就看到一首歌，他们是怎么样从他的笔记里面，然后慢慢的跟乐手做一些回应，然后一首歌是这么诞生。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在这部电影里面，都是来自 PJ Harvey 的《地下希望工程》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先听到这首歌是 PJ Harvey 的 The Will， 然后是选自他的专辑《地下希望工程》。这是查拉因为在那年听了这张专辑，觉得他不是很理解，但是在看到这部音乐纪录片之后，就完全懂得这张专辑里面在说的背景跟时空是什么。我觉得这有点像一个拼图一样，查拉帮我们把这个拼图就是拼起来，然后反但很多人如果没有听过这张专辑，反而会因为这样而就像你说认识这个歌手，认识这个创作人，然后认识他的音乐，认识这张专辑。然后对啊，我觉得我们刚刚有谈到说这个导演，其实虽然我们讲的是 PJ Harvey， 可是这个导演也很有意思。 是， 然后里面有好多细节，包括因为他是战地摄影师的关系，所以我刚刚就问查拉说，总觉得他的镜头很构图都太经典了， 是。 然后，但跟这个歌手都有一个距离的感觉，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访问。 是啊， 歌手一般应该是迫不及待要访问女歌手吧？ 是， 一般在拍这样的 icon 的，不管是歌手啊，或任何纪录片的主角啊，你都会发现有些导演就过于兴奋，过于兴奋呢，就是过于想要访谈很多。那这种状况在台湾更常出现啊，就是访谈很多，然后又舍不得见。那这位导演是另外一种偏执啦，另外一种专业，因为他是战地摄影，所以我们还是要先从战地摄影师的本位来看，战地摄影师从来不会去干涉被摄者，战地摄影师就是完全的旁观。战地摄影师是看到一个小孩快饿死的时候，秃鹰在他旁边，他也不会去把秃鹰赶掉，因为他代表的是世界所有人的眼睛希望看到战地的真实面貌，而不要去干涉到那边的生活。所以呢，整部片你会发现它是用一种非常旁观者的角度在记录这一些人事物，但是它并没有访谈 PJ Harvey 的意思。它顶多会出现 PJ Harvey， 是因为 PJ Harvey 在这一个人事物里头做了什么事情，怎么样的互动。那个互动是可能它有一个文化的撞击。 对， 一个英国人出现在阿富汗， 然后还带着黑纱的， 对，他穿着当地传统罩袍，然后融入当地的生活，跟当地的乐师，跟当地的一些妇女啊、老先生啊的生活互动，他记录是这件事情，而不是记录说 PJ Harvey 有多伟大，PJ Harvey 什么为了寻找创作灵感到这边做哪些事情，他其实是非常冷静的一个角度在看这一切。那因为也是战地摄影师的关系啦，所以整个他必须用最快的方式找到最对的构图。这是战地摄影师的特性啊，所以他不会有时间架脚架。所以整部片你会发现他的画面有点晃动，但不至于像有些片子晃得很严重啦齁。他从头到尾都是手持的。可是有很多画面是你没有讲，你以为他是用 stand。 对。 其实他是手持齁，你还是远远会看到有点在晃。 对， 他可能有放 steady， 但是没有用 stand。好，那就是战地摄影师的特质。那所以呢，一个导演摄影兼导演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类似的状况啊。就比如在台湾，钟孟宏是摄影师，他拍的片子就会非常摄影师本位嘛。我觉得有些摄影师自己想要表达什么。OK， 那这个导演因为他的背景是战地摄影师，所以他的构图、他的运镜、他的剪辑方式、他叙事的逻辑，就不太像是一般的传统纪录片导演。 对， 传统纪录片导演他希望能抛出议题，他希望能解决问题，他希望能提出问题。这部片他因为他战地摄影师，他说他是记录， 对， 他只有记录而已，他就记录一下 PJ Harvey 在这个人事物里面发生的互动什么，最后转化成怎样的歌词、怎样的歌曲，他并没有要去跟观众去讨论说 PJ Harvey 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在这部片他就有一个进入门槛了。如果你不认识 PJ Harvey 的话，你只能认识2012年到16年之间的 PJ Harvey。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去 Spotify 或等平台搜寻 PJ Harvey 的歌曲，你就会被他早年的歌曲给吓到。因为风格差太远了。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它有意思，就是在于说，你可以看到音乐很多面向，然后音乐跟这个世界连接的很多面向，包括就这个创作人他到了实地，到了阿富汗、科索沃、华盛顿、马其顿等地方去录音，在废墟里面行走。然后去跟当地的乐手交谈，学习他们的音乐，学习他们唱歌的方 室，然后再回到这个都市里的这个一个录音的空间里面，开始跟他习惯合作乐手，大家找这个声音，找这些笔记上面记下来的句子，然后怎么样可以呈现出就像是一个作品的样子。然后还有观众是开放自由进出，就是在这个录音室的外头可以看到他们创作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一个暂停摄影师，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讲，本身就是很着迷的事情。这里面有太多很迷人的样貌，特别是这个歌手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声音啊等等，我猜这个导演一定是投入非常多的感情，然后也可以感觉得到。然后这个片子呢礼拜五上演了， 是 就是 前天前天本周五上映，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 对，在台北之外还有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就我们这样子非常小众之中的小众啊，电影类型，承蒙几家戏院的照顾啦，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嘛，虽然疫情已经舒缓了啦， 对， 可是电影院的观众回流速度不会太快。 不过你不是有说过，你发现电影院就是防疫最好的地方，因为都没有什么人。 对啊，电影院其实电影院的观众人数应该都不会比星巴克多人啊。 对啊，所以还是去电影院比较安全。 是啊，而且电影院有冷气啊，你可以不用抱怨没冷气啊。电影院冷气很冷， 而且音乐又这么厉害，影像又这么专业。 是，而且我们选的戏院其实音响都不错啦。我应该有资格讲。 对，好，音响研究达人就是都有参考过，到底哪一家戏院的音响是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已经上映的这个前天刚刚上映的 PJ Harvey 战地石英路的这部电影音乐纪录片，然后也是查拉德造星画发行的一个独立的电影，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你刚刚告诉我，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歌，就是你刚刚告诉我说搜寻原来 PJ Harvey 最高次数的就是他跟 Tom York 的合作， 是就是他2000年的时候在纽约生活嘛，把那个感受写了一张专辑 Stories of City 啊，那结果呢专辑里面有三首歌是跟 Radiohead 的主唱 Tom York 合作，现在大家都叫他庄园大师啦，因为他后来就变成在一边表演一边跳舞啦，以前是很酷嘛，电台司令嘛，那自从他不太爱弹吉他之后就变成很电子挂了。他2000年的时候 PJ Harvey 跟 Tom York 合作这首歌曲哦，非常的有魅力哦，我还非常印象深刻，因为那一年我还念大学了哈，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听到所谓唱和，就是唱者跟念诗的合在一起，那一种对话感啊，编曲又编得好漂亮，然后极为性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男女的情感在里面流动，稍等听众可以听这首歌。那最讽刺的就是这件事情，就 PJ Harvey 自己创作，点阅率可能没那么高啦，他跟 Tom York 合作这首歌是算他历年来的创作里头就是找别人合作。那他跟别人合作很多歌曲都很红哦，他自己的专辑比较没那么红，那这首歌是最红的，而且点阅率最高。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 This Mess We Are In， 然后也是谢谢查拉今天来节目跟我们推荐这部战地石英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到电影院去看去观赏，谢谢查拉，下回见咯， 谢谢， 拜拜。We sit in silence, you look me in the eye directly, you met me, I think it's Wednesday, the evening, the mess we're in and all. want to I just wanna I just wanna say don't ever change now babe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I don't think we will meet again I don't think we will and we must leave again. Now before the sun rises over the skyscraper before the sun and the city landscape comes into being sweat on my skin this mess we're in 欢迎回到 AMI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钟。哇，我们节目好紧凑好丰富哦。刚才送走了查拉，介绍 PJ Harvey 的最新的电影《战地巡路》。今天现在坐在我前面的是今天的第二位来宾，然后也是我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谢宇威。 Hello， 你好。 光夏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宇威。 宇威来过声音纺织机其实不少次， 是是是， 但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一段有几年时间是停止的， 是是是， 所以好像中间错过了你的专辑，然后 有几张想要上，发现你不在电台， 对对，然后但是现在又赶上了你的最新专辑， 是是是， 这张专辑叫那三年， 对对对， 我刚刚就问说到底是哪三年， 其实因为原本想象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比方说童年啊，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其实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些最美好的时光，其实就是说献给那些生命中曾经拥有的最美好的日子，不一定是限定在哪一个时候这样子。不过原则上其实这个歌大概是为高中三年跟大学所写的，就是那种青涩的那种青涩时光这样子。对， 好啊，我们先来听那三年这个抒情版， 是 另外一个是深情版， 对， 我们要放出 双子座就是很 gay boy 这样子，就是会其实原本我自己编曲的是深情版，然后我觉得版本比较长，然后后来我就请，因为其实这张的整个概念，其实在很多在原本写歌的时候就觉得是那种1940年代到60年代那种老拉丁的情歌的那种风格，所以这张大部分都会用比较拉丁抒情的方式来改编，所以我就请到 Roberto 来担任这张专辑很多大部分的编曲。 他也是在台湾的一个吉他手，然后 是 制作人。 他在巴拉圭其实是巴拉圭的那个吉他英雄的大弟子，在巴拉圭本身就很有名，但是因为就是刚好来台湾表演，爱上了台湾的女生，变成台湾的女婿，就待在台湾待30年了。那这张其实因为我自己想象就是蛮拉丁情歌的味道，所以跟 Roberto 来担任主要的编曲。那当然这张还找到像李星云范宗沛侯志坚， 对， 那就台湾很多很知名的这个音乐家一起来合作。 那 应该也算是说客家的专辑里面第一次有这么大的卡司，这么多知名的音乐人来加入这样子。我希望它是一张好听的抒情客家专辑。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那三年》 抒情版。 对。 三七四有几多亮亮的风中点点的星空眼里就行过几多年了你敢是唱出你的旧梦敢是对爱有一丝一脸梦你是压胸完全为你 준게무공반반게조이고형형태어나모기동옛로나이모파투정감징병태로나이모파투기대니게호옛탄지가슴송티念你的快乐做得碎碎念念把爱感念牺牲一切衷心的为你来祈求祝念希望你幸福身体空间希望你平安宣言在天边把爱三年平安人生最快乐一段时间遗憾给点我你总喜欢要看定爱 VV 色在个香香跳那么念你的笑容永久不变念你的快乐做得碎碎念念把爱感念牺牲一切衷心的为你来祈求祝念希望你幸福身体空间希望你平安虽然远在天边大概三年平安人生最快乐一段时间大概三年平安人生最快乐一段时间 三年是一位的作品，然后也是 Roberto 的编曲制作。哦，你是制作人，然后其他编曲 是， 所以你当初在设定真的就是这种拉丁的南美的感觉。 是是是，因为其实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其实在写的时候就觉得是那种老40到60那种老拉丁情歌的味道。 嗯 嗯, 嗯, 嗯， 所以不是好像说特别要编成这个味道，就是原来写歌的时候就是它旋律出来就是那样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也许也是因为今年50岁了吧，就是说想要有做一种复古的味道这样。 嗯嗯嗯。谢雨薇，就是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都没有改变，其实你的样子也没有什么变，除了你的胡子有多了。因为我有讲说，因为其实你是我高中的学弟， 对对对。 然后我们其实是 合唱社 的， 对对对。 然后谢雨薇就是我记得大家出去玩的就像个小孩一样奔来跑去，就是过冬而的感觉。 没错没错。就我其实我内在一直是个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长大，但是国小四年级左右这样子。 我觉得是、欸。 看起来是那个有点像黑旋风李逵，跟内在是一个国小四年级的小孩。 是，虽然看起来真的就是一个怎么讲壮汉，然后留着大胡子， 是是， 然后常常被叫去演黑道，但其实个性好得不得了。谢维，就是你也是学美术出身的， 是是是， 因为你父亲也是很知名的画家， 嗯， 然后所以就是基本上呢就是艺术世家。 嗯， 那要讲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走上音乐，跟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段做音乐的这个历程，心情是什么？ 对，从小因为爸爸就画画，可能从小我自己也在画画，念的也是美术班，念的是美术系。可是其实从小所有的钱大家都去买唱片，那就后来到 一直对音乐的热爱一直也没发现，就是本来是一个爱乐者买唱片，然后高中就莫名其妙就想唱歌参加合唱社，大学参加合唱团华冈合唱团，就后来发现原来自己对音乐除了美术之外对音乐也非常有兴趣。那后来我觉得也好狗运，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两个比赛，一个是 Young Star 一个是大学城，都拿到了冠军。所以那个时候水晶老板就问，那时候问光夏可不可以介绍这个人，就这光夏说这个人是我学弟，就把介绍到水晶唱片。后来我自己觉得说音乐它好像比画画更直接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媒体这么发达的时代，就是说你一首歌曲可以借着网络，可以借着 radio， 可以把你的感觉很快的传达出去。后来我觉得好像音乐比美术更直接一点，后来我其实主要走的是音乐的路线，私底下还是有在画画。 我今天因为我对雨薇的印象太深刻，除了是合唱社之外，就是我去听过你的现场演出，然后也知道你在比赛中就是总是魅力横扫全场那个，所以我就拜托雨薇可不可以带着他的吉他来，然后也许我们可以现场听一看你弹唱，因为我印象中怎么迷人的样子，你要可以为我们唱一首吗？ 好，我就先带来一首专辑里的第一首歌啊，它其实比较像是客家山歌的感觉，叫做玉兰山的茶园。这首歌是几年前因为以前在客家电视有个节目叫台湾客翻天，那他去行脚台湾，那去台湾各个地方去访问耆老啦，或者说国宝级的大师，所以有一集到了宜兰太平山附近哦，那边有一个玉兰山，那他专门种茶的，那四分之一客家人，四分之一就是各个族群都四分之一，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山跟山之间云雾缭绕的感觉，我就想哦，原来我们山歌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产生的。歌词很简单，就是喂玉兰山的茶园，泉头山啊太平顶，然后遥遥相对，请你来喝茶，就这么简单。那我就唱一下。 好，欢迎谢雨薇现场演唱。现场口技。 玉兰山的茶园嘞，天头山嘞，太平灯嘞，将你来拾柴，耶！耶！耶！山的茶园嘞，将你来拾柴。 很棒，很棒哎！然后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就知道，就是说麦克风不能离太近，因为谢雨薇的肺活量超大的。 我每次一唱，怎么搞？一唱就破掉了，然后就越唱越远的。 真的耶！哦，这真的就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有点像客家山歌的那种感觉， 是 就是在这个山中看到远方的风景的 云雾啦，云雾缭绕这样子。 对。 那这首歌其实跟是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但是跟其他的歌曲风格比较不一样，它比较延续我之前比较唱山歌的感觉。 对。 我其实专辑里面其他歌曲这一张基本上原张上就是比较拉丁抒情味道的。 了解。 对。 然后就像你说，你也有找到很多知名的音乐人，除了 是是是 海里星云啊， 是 像董运昌啊， 是还有侯志坚，对， 还有张凯雅， 对对对， 因为凯雅也是帮我第一张专辑弹， 是是是 的， 是 就是这些朋友，然后就再回来帮雨薇做制作这张很精心筹备的专辑， 是要谢谢他们。对，这张我觉得真的是一张 很真的是用尽心力做的，然后应该很好听。嗯那嗯，我希望大家多支持，然后网络上也都有，大家只要打谢依霏那三年专辑啊， 嗯， 就是网络平台全部都有上架，大家可以听听看。 嗯，嗯我们先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叫《秋夜》，嗯，你要介绍一下吗？ 嗯？好，嗯，这首《秋夜》呢，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Autumn Leaf》，但是不是那首歌？大家知道《Autumn Leaf》是西洋爵士里面的经典的曲目嘛？它其实就是秋天啊。一种冷冷感伤一种情绪的歌曲， 嗯， 那我这首歌其实是回荡在脑海二十多年了，一直有这个旋律，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只要秋天到了这个旋律就出现，然后加上自己初恋的那个感觉吧，就是当然初恋当然是美好，但是后来都是不了了之的结束， 嗯， 就是把初恋的感觉然后秋天的那种忧愁的感觉放进去，然后就是应该可以算是一首客语版的 Autumn Leaf 这样子。 嗯，好有趣，我们来听听看。 在歌，小气加体昂，偏偏痴心点你感情给落入。还记得旧年当时你的温柔笑面容，眼里空过的花，几多飞，几多快乐。感谢全部当作模样，全记得落。想到爱目字了我，想到爱心肝脆弱。将离开，莫再过来，爱当作今生梦中太醉泪一场。感觉爱用生命磨飞爱过，因海茫茫，寻到快乐，身处老希望，想起家庭我，甘心跳下无名的苦海。还记得旧年当时你的温柔笑面容，眼里讲过的话，几多飞，几多快乐。你敢系全部当作模样，全记得多。想到爱目字了我，想到爱心肝脆弱，将离开。莫再过来，爱当作今生梦中太醉泪一场。将离开， 莫再过来，爱当作见证梦中太醉里。一场 歌叫《秋夜》是谢雨薇的作品，我有听到李星云在那边，他那个弦乐出来的时候是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是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光孝的妈妈好像也是客家人。 对对，我妈也是客家人。 然后李星云的妈妈也是客家人。 哦， 他妈妈好像是中立。 哦，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音乐圈蛮多人都是客家人 ，对，包括 黄宗岳。 哦、 黄宗岳，黄宗岳是那个湖北的客家人。 哦、对对， 范宗沛。范宗沛也是江西的客家人， 真的耶， 很好笑。其实这张我一直很喜欢那个李星云，他很细腻的那个编曲弦乐的那个走，所以其实，在之前就一直说好要跟星云老师合作。 嗯， 那这次很高兴有机会来跟星云老师合作。不过其实这次要大学那的时候呢，碰到疫情，你知道吗？ 嗯， 就本来我们找 NSO 的乐手要录音，就后来就 NSO 都不能来。 对对对。 那我觉得啊，好可惜。后来你知道吗？他们那天刚好就是跟那个澳洲的音乐家彩排，还好他们没有来录音， 真的耶。 这张其实录音的时候，后面就是这四五个月，其实碰到疫情啊，也不断的 delay。 嗯，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啊，就是像李星云啊，就戴着口罩，然后很多人就是说，感觉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封闭的录音室录音这样子， 真的耶。 是是是，要感谢他们，就是这么多音乐界的好朋友来相挺这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录音的过程真的是最有趣的，就从你创作发想，然后开始找人合作， 是是是， 然后进到录音室，然后你会听到，我每次都觉得乐手好像是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你了， 没错没错， 他们现在就是，特别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音色，那个音色是不会骗人的， 是是是， 然后就像我说，编曲啊，星云的这个弦乐，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星云这边他要说什么了， 是是是， 然后就把真的就是也为雨薇的这张专辑增色非常多， 是都要感谢他们，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谢雨薇，然后我跟他认识真的是非常久，然后他也是一个 高中非常照顾我的学姐。 我没有很照顾你好不好，是你一直很烦人。 大家都不知道那个光夏在高中的时候啊是全校的偶像这样子，全校都在唱他的歌。然后他旁边有像护法的那种女生，有高有矮，就很像那种什么那什么天兵天将那种围着光夏这样子。他在高中的时候是学校的女神这样子，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已经写了很多的歌。那时候我只是一个臭书大爷，就在旁只是当美合唱团的美编，因为贝斯没有人唱，我是 second tenor， 就编到贝斯每周唱不下去，这样很可怜。 因为你一直用这声音在唱歌，难怪我就觉得你很突出。 那时候就因为刚好合唱团缺贝斯，你知道就被拉过去。其实我是 second tenor， 然后我高中三年就是这样唱贝斯，就是唱不下去。 好，那我要爆余威料，就是我们那时候合唱比赛完，然后大家还跑去那时候圆山的那个儿童乐园 啊、 那时候高中生还不知道为什么还跑去儿童乐园。然后我最记得有一幕，就是在冬天的那个冬日的早晨，谢雨薇就我们在那个儿童乐园玩的时候，你还去买了一个。吹泡泡的，然后就一面跑，在围着大家跑，一面吹泡泡。然后天啊，多么天真浪漫的家！ 就你知道吗？我女儿也是这样。当现在高中生在忙着染头发、交男女朋友，我的女儿现在念高一啊，她现在念的是就是有关美术的学校，她竟然在看《天线宝宝》。 所以你知道，就是 家传的。 我常说，就是那外在的那个外表跟内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那时候超喜欢看泡泡的，你知道吗？就是泡泡这样飞的时候在空中飘散，就好美这样子。 这是16岁男生在做的事情吗？ 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个心智一直长不大，可能我那个灵魂就是一直是一个小孩子。上次已经有给人家看， 真的， 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小孩子的灵魂这样子。 好啊，我们等一下先休息啊，再回来再继续听谢宇威的音乐。 亲妈一朵有情一朵难哟， 谢宇威的作品大步调，然后这是客家的传统歌谣， 是 因为我们知道谢宇威也是致力于客家音乐创作跟一些再诠释，然后你要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因为像大步调就是你说是高屏地区的客家歌， 对对对，南部的山歌，对， 超好听的。 这首歌旋律本来就很优美啊，就是我觉得我本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直接想到这首歌可以用古典的方式来诠释它。我通常听到传统的，我会想到它那个原来心灵的那个层面。 对。 因为我们很多的那个民谣，因为不断的翻唱之后，它已经被制式化了。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些传统素材的时候啊，我会想到也许当年它最早的那个心灵的状态是怎么样。比方说这首歌我很喜欢，就是说他讲说世界上难得有坚贞的爱情了、那其实是一首我觉得是很隽永的词，然后也优美的旋律，所以我就想说用古典这种比较庄严然后又比较严谨然后靠盖狗胸的方式来那就是一把古典吉他还有范宗沛的大提琴，那后来录到vocal 加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缺了什么，所以我就加上了那个有点管风琴的 organ，加上一点铁琴，让它多一点点那个圣洁的那种气氛，有点宗教灵性的那种感觉。那没想到这首其实本来是放到专辑比较后面的歌第八首第九首，那有点像就是专辑快结束了这样。那可是好像就是这张专辑的后制啊，那个王炳煌老师他听到，他说他最喜欢这首歌，他说可能很多发烧友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版本。后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歌我还蛮多的，也许未来会有一张，也许传统山歌用比较简单的方式重编， 对对对， 来做一张这个发烧片这样子。对，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反而是很单纯的乐器跟声音， 是 就是可以听出 更多想象的空间， 对它的那个震动啊， 是是是 清晰， 是。 然后那我记得就是因为你的客家的文化的背景，然后而且我觉得客家音乐在台湾也是，我觉得非常多元，然后又很蓬勃的，然后 特别2000年之后，其实2000年之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客委会成立了蛮多的活动，还有很多奖项的鼓励，所以其实很多客家籍的年轻人都投入，甚至是非客家人的音乐团体，各种演出团体，他们都开始投入做客家音乐，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显学，而且变很多元这样子。 那客家音乐有没有什么特质？你觉得？ 如果原始的客家山歌，以前有一个传统的做客家音乐教育的胡群雄老师，他说其实客家人真正山歌的根源是对生活的一种悲鸣，其实有点像是蓝调或者像 Flamingo 那种，其实因为早期先民来的时候比较苦一点，其实大部分是一种比较有点是偏忧郁的一种内心灵性的呐喊。那后来当然因为就是比方说农业时代渐渐的人口也变多了，有比较多的伴奏，有些喜庆或加入其他戏曲的音乐，但是真正传统就是像客家老山歌，它其实是比较 minor，然后是灵魂的一种悲鸣。 有诶， 是 真的，就是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就会觉得有些客家音乐就会听到会特别震动你的某一根弦，心中会有个弦。 是是是， 嗯。 那后来因为我这几年其实最早做客家音乐，本来是想有点叛逆，就是小时候听爸爸在放客家山歌，觉得怎么跟我听到的西洋摇滚不一样，他好老，然后想要去叛逆去改变他。结果后来做了差不多8年10年之后，发现如果你要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必须要对 要去寻根，你要去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其实这两年我为了要寻根啊，也跑去北大去当大学生，那去修那个南北馆还有客家音乐。像我客家音乐就是去跟吴荣顺老师啦，还有郑荣兴老师去上。我才发现其实这个戏曲真的很有趣，传统音乐它像化学变化一样，就是说客家山歌有它自己独特的部分，它又吸收很多北馆的成分，或者是大陆地区的采茶调。但是因为几百年风俗民情的不一样，一样的曲调在台湾已经分隔了两三百年了，唱的方法其实完全又不一样了，变成台湾自己产生的。所以这几年我又回去研究，就是客家传统音乐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下更多功夫去研究，就希望说，因为我觉得客家音乐它起步比较晚，它不像闽南语歌曲1940年代就已经很蓬勃了。那客家现代音乐大概在1980年才开始，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这也是好处，它是一个没有被开发的处女地嘛， 对， 就是去挖掘它的可能性。 所以就可以看到雨薇作为一位创作者，然后现在回头去看以前的这个客家音乐的来源。而且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者很棒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上小在讲 PJ Harvey 到战地去采音，然后那对你来说呢，整个客家的音乐或在台湾发展的这些客家音乐的历史都可以是你的未来创作素材或再诠释的。 是，而且不单只是那个客家音乐，后来我发现北馆也好棒，就是北馆其实是也是台湾特有的，因为它300多年前传到台湾，但是大陆已经失传了，所以它保有其实是300年前那个很特有的那种特色。其实大陆因为不断的融合，它已经失传了，所以我觉得像台湾的南馆跟北馆啊，甚至原住民音乐都非常有台湾的特色。然后因为我们的流行音乐好像都在追逐比较那个西洋的流行，现在流行 EDM Neo Soul， 你就去追逐它，那是不是能够比较有这种主体性，我们用它的音色或者用它的一些某些概念，但是融入我们在地的特色这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要靠工作者不断的去创作，去研究， 是 然后可能有个使命，但这个使命它会不会成为主流，会不会被人看见，这个都无法操之在我。 对， 就是只能一直的努力。 其实就把它当好玩，就这样，就当好玩，就是去实验， 对对对， 这样就比较轻松。像年轻的时候会有那种热血愤青的感觉。 对。 那其实年纪渐渐大之后，好像就是，我觉得传统的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也把它提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因为这个东西是台湾特有的。这个是台湾有台湾的乌呆湾 B 啊，拿出来，这个跟流行结起来。这个也不错，你可以听听看。 很期待雨薇的创作，因为我觉得你一直是有很有变通能力，很能够把所有的素材在手上，然后好好的把它整理，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精神出来。 谢谢，我就希望说，怎么说？在做客家音乐的时候，就是说让客家音乐它有。可能有些创作人他是比方说他是民谣歌手，或者他是环保歌手，那摇滚，那我就是有一点像那变色龙顽童这样子，我就希望他可以玩出他不一样的可能性。像这样很单纯，就是说也许你把可以想象一张是那个江蕙，客家的江蕙，就是一张精致的编曲，然后好听。这张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有一点复古，然后一张精致好听的客家抒情专辑，你不一定要觉得它是客家音乐。 了解。好啊，因为你今天带了吉他，所以想要再请你为我们再演奏一首演唱一首曲子。你说要先唱一个短的，然后我们再来听唱片里面的版本。 那个我就唱溜飘人生梦。溜飘人生梦，溜飘的意思就是漂泊不定，有点浪荡放荡不羁的意思。然后这首歌呢大概就是说人生为了梦想不断的扬起风帆向前出发，但是到底目标完成了多少，那转眼间就是白发苍苍这样子。然后其实这首歌很早就写了，29岁就写了。那个时候刚退伍回来4-5年，没钱没女朋友，一事无成，就是有点感慨。那时候心里面突然有一种唱修霸掌这种感觉，就是主逼主谈拍名人，北部对我真疼痛。好啊，读书几落冬，厝啊头路无保障，吃不起来被修霸掌。就是爸爸妈妈也供应你念书念到大学毕业，可是好像刚进入社会4-5年，好像都没有成就，觉得 愧对父母那种感觉。 嗯，但是我发现雨薇后来真的是超努力的。 啊，有吗？我一直都常常都在家里面睡觉看电视。有啊，你怎么觉得？ 常常在那种各大奖项，然后各大那种典礼啊，或是那些都会看到你，然后得奖啦、啊，或者是担任什么职务啊等等的。 哦，好像还好，就是其实也没得那么多奖，只刚好受邀去颁奖而已。然后说你好像得很多次，其实没有，其实就得个我一两次，然后就是常常受邀去颁奖，这样子， 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但是这首歌就是创作在你失忆的时候，现在又再重新来把它整理出来，放在专辑里面。 虽然是29岁写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因为我觉得好像体会到人生的这种悲心交集，你尝尽了很多这个酸甜苦辣，我觉得现在对人生的看法好像就是一种甘酸低，很值得回味，它有甜有酸有苦有辣这样子。好，接下来就唱这首《六飘人生梦》。 好， 上三岁流亡，马萨木之寒金托，风尘流浪历尽沧桑，当初面容忙是梦，笑看后生梦，何情破万重，强不可。能将为理想，朋友兄弟中难打破。俩张的我，流飘千帆风霜。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好听。谢雨薇的作品， 六飘人生梦， 对，六飘人，然后你真的是天生的那种那个叫什么铁肺，然后真的就一唱那个声音就好亮，然后很有力气。 谢谢。 我们就来听在这张专辑里面你邀请到张凯亚还有蔡徐凤一起合作编曲的这首同样的六飘人生梦版本 原曲。对， 同时间节目也为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谢雨薇来到现场，真带他吉他，然后聊了对音乐的想法，然后我觉得是一些回顾吧。然后你说你之后还会有一张是摇滚的专辑， 对，下一张是，其实这首歌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它是有点抒情摇滚，有点是暗示下一张是摇滚的。因为我自己有个摇滚梦，其实内在是一个 rocker， 很希望把其实很多摇滚曲风的客家歌收录在下一张专辑第十张。 好啊，那就期待你的第十张，还有你说要把客家传统歌谣的重新的编曲的。 对，下一张应该会蛮多传统结合传统的元素。对， 好啊，那就是恭喜雨薇发行新专辑那三年，希望下次很快再见到你。 OK， 拜拜， 谢谢，拜拜。 一路负伤，心碎流亡，马萨木之寒尽头。风尘流浪历尽沧桑，当初面容忙是梦，笑看后生梦，何情破万重，强不可。 能让会理想平遥远去中难打破。哎呀哈长的我留飘千帆风霜笑看后山望，何前破万丈，强国破。能人会理想，平遥向地主难打破。哎呀，下阵地我，了飘千帆风霜。 爱乐，自有观点。 这是巴赫的《G 弦之歌》。爱乐电台转型升级为平台，目的是追求永续经营。创作过程费时费力，也要不断投资，落实研发结果。再继续接受市场考验，和其他产业转型升级完全相同。古典或是经典音乐的特性，除了经过300年严格筛选，具有特殊文化艺术价值之外，就是没有时效性。例如，贝多芬创作了9首交响曲，过去200年和未来200年。乐迷永远没有也不会听到第10号交响曲，所以爱乐电台26年前建台，定位为内容供应者，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广播电台数位资料库，一字一句慢慢累积，毕其功于一役，目标锁定21世纪的台湾和华人受众。